唤醒、疗愈、创造，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时空的修心课，我是德芬。今天我想跟大家做一个游戏啊，你们来想想看，如果现在在你面前出现了一个阿拉丁的神灯，然后呢，你摸一摸这个灯，就会出来一个精灵跟你说，主人，我听你的吩咐，但是你只能许一个愿望，那个愿望是什么呢？我曾经玩过这个游戏，那时候我给自己的答案其实非常明确，也许此刻我的生命当中缺少一个男人，一个爱我的男人，也许有时候我会觉得孤独，可是这都不是我真正想要的。如果今天精灵出来让我许一个愿望，我会说的是，让我能够真真切切地去体会到我们人究竟本来的面目是什么。我非常相信所有的大师和所有的古书古典籍，他们都说的是，我们人真正的面目不是用肉眼或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能够看得到、摸得到、触得到、感觉得到的。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境界呢？就算是一次的开悟体验也好，也不一定要真正的开悟。我希望能够有一个这样的体会，然后真真切切地去认识到我们真正的面目，看到自己真正是谁。我觉得如果我在离开地球之前能够有一次这样的经历的话，我就会非常非常的开心，这是我真正想要的，而不是要更多的名气或是要有一个爱我的男人。当然如果说有三个愿望的话，我可能会许愿希望有一个知心的伴侣陪我度过后半生，也希望能够再为大家多做点事儿。但是如果只有唯一的愿望，不知道你会许什么样的愿呢？如果此刻你唯一的愿望是说，我希望能够生一个自己的孩子，那么就去做啊。因为我看到很多朋友遭遇了很多困难，试了千百次，花了很多钱，身体也受了很多冤枉罪，可是都生不出孩子来。后来我就跟我朋友说，你真正想要一个孩子的话，你就放掉所有的禁忌、限制和要求，不要再想什么非要我的基因啊，非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让这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。很多事情如果你真心想要的话，你就是努力的去做，一心一意的去执行去实现，那么这件事情就会真的成真。在这个唤醒的阶段，我跟大家分享阿拉丁神灯的故事，主要是想让你看清楚你内心真正想要的是什么。很多的时候我们说一套做一套，比方说，哎呀，我对这个工作有点厌倦了，我真的很想要出去旅行。那就看看你唯一的愿望是不是真的自由自在的去旅行。如果你真心的想要去看看这个世界去旅行的话，其实你只要每天想，在脑海中不断的演练，全身心的去盼望，那么总有一天这个愿望会成真的。你每天朝思暮想的东西，你就会不自觉的把它吸过来。所以说我们每天脑袋想什么真的是非常的重要。今天就用这个阿拉丁神灯来检验一下吧，你真正想要的究竟是什么呢？也许在检验之后你就会想说，哦，其实我不是真的想要环游世界，我真正想要的是一份更有质感、更有挑战性、更有前景的工作，当然钱也更多咯。那答案就出来了吗？你也许是觉得自己不配得，虽然现在的工作很烦，可是我又觉得自己不配得到更好更高薪的工作，所以我只好说我想环游世界。所以用这个阿拉丁神灯来检验一下你内心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，我觉得非常的重要。如果到现在你还是没有办法知道你心里真正想要什么的话，你就闭上眼睛听听我们的音乐，然后让音乐来指引你到你内心的最深处，去看看你真心想要的是什么。面对你真心想要的东西， 如果你在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地想着他，你的所作所为、所言所行、所思所想都跟他有关的话，那这个东西一定很快就会来到你生命当中的。首先呢，就是先要找到你真正想要什么。亲爱的朋友，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坐在这里，到内心的深处去看一看吧。你真正想要的究竟是什么？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。